Santa Monica， 爱情的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及标准轴距 E 级车运动版，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成就智慧杰作，助力社会中坚力量。详询三河波士智达3725888。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看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其实我会觉得每个人都要记住，我们都要服从一个规律，没有人例外，那就叫做自作自受。每个人呢都要替自己的行为负全部的责任，你推给别人没有用的，你也推不掉，谁也不会替你扛。没有人害得了你，没有人救得了你，赏识你其实也是没用的，打击你更是无济于事，一切一切都是自作自受。我想这可能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一种人生规律吧。 啦啦啦啦啦啦，嘿嘿嘿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可以不知道你的秘密是，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好时候千万不要错过，不管你心里是否有我，我永远为你不愿错过。 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字是，我不能不感觉你的大眼睛。 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 你的愿望是你的心中，好时候千万不要错过。不管你心里是否有错，我永远为你愿意看过。不知道你的名字是，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love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do.

城市，何必想何必问何处是我家，爱也罢恨也罢算了吧，天涯忘断了天涯，遇断了天下是我他，回别的种种回不去的种种，回不了被淹没一往情深，恨一个人恨不得别人，害人的迷人的痴情人，也挣扎也牵挂也不是办法，走也罢留也罢错了吗，天涯明天又天涯，狠狠一巴掌忘了他， 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些情绪起伏呢，可能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周围的人，喜怒无常也注定会破坏别人对自己的信任，所以呢，懂得做人有时候比懂得做事儿可能更为重要吧，即使你不懂怎么为人处事，至少也要学会控制情绪，而不要让情绪控制自己，对不对？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这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伟，我们下小时再会。

着时间的 人生是一首美妙的音乐，回忆就是那跳动的音符。世界因为有音乐的存在而美丽，让音乐触动你的神经，感受它最温柔的抚摸。城市蓝调，好音乐陪伴一生。 城市蓝调，我的城市，我的音乐味道。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关于你的小学生活，你还记得哪些事儿？这时候看到韩冰说，还记得以前的一些同学，只是不联系了。好像小学的一些同学，到目前为止的话，应该也有很多很多年了哈。确实，可能很多小学同学呢，都已经不联系了。但是还好，现在有微信啊、QQ 啊，然后各种各样的一些群，好像都会把你拉进去。前一段时间呢，我就加入了一个小学群，然后发现很多小学同学很多年没有见了，现在已经发生了巨大的一些变化，然后就会感慨，哇，时间过得真快。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着船，唱着那古老的歌谣，歌声随风飘啊，飘到我的脸上，脸上淌着泪，像那条弯弯的河水，弯弯的河水流啊，流进我的心上。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说一说小学的生活，你还记得哪些事儿？这时候看到陈杰说，记得刚上小学的时候呢，上黑板做题目，题目做错了就罚扫地，黑板擦干净什么的。我想对于广前很多朋友来说，应该在小学的时候都有做过类似的一些事情吧，对不对？ 没时间，我没时间，一瞬间来到夏天，班上的地平线也转了一圈，今天终于出现转变，没时间像昨天，就撕掉爱情那张灰色照片。没时间，我没时间，要永远占据夏天，以后的地平线晒干了悲伤，快乐不再搁浅，转眼彩虹我的双肩，朝我的方向加速苦闷递减， 让路，是 输给了小猪，只好换个身份祝福。我们说好各走一步，是不相信你都来也不知足，把眼蒙住才能把你变大哭。我们说好别怪你当初，毕竟也算是珍贵的好福，不懂放弃不如放下了幸福，不如退回一元的礼物。总是让自己的顽固争吵时都不愿让步，是相爱输给了相处，只好换个身份祝福。我们说好分走不是不，说好心里走了也不肯哭，怕眼泪住才能把你给模糊。我们说好别怪你当初，毕竟也算是珍贵的保护，不懂放弃不如放下了幸福，不如退回一人的谁也谁的痛苦，爱却又一步步的回顾。明天说不好，我们都可以换个角度庆祝。Oh no， 还有什么礼物能够加入分手的感触？不如现在一起暖足。说好先回头了也不出哭，把眼泪凝住才能把你变模糊。我们说好别怪你当初，毕竟也算是珍贵的保护，不懂放弃后不杀了幸福。我们说好分走不是不，唯一不是不舍还是一步，多少被会喜怒也被疼被呵护，至少昨天我们不负。 新春河北福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2月27日到3月30日，二头号复制单注每注奖19元，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奖金派完为止。 热烈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5座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第二期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报名专线13715369956。惠州，深圳都建战略首站城市，深管会一小时生活圈。深惠地铁14号线2017年开工建设，从惠州南站半小时直达深圳，北有京津冀一体化，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机遇就在眼前。惠州集山泉湖海岛为一体，半城山水半城湖，四季温暖如春，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幸福宜居城市。惠州楼盘拔地而起，多家知名地产品牌强势入驻。如果你想宜居创业，如果你想一日天年，如果你想孩子畅快呼吸自由成长，那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吧。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说小学的生活你还记得哪些？这时候看到低调已成伤说到这个话题呢，让我想到之前看过的一档节目叫一年级，这个节目呢我比较喜欢他们的一些教育方式，很吸引，当然小朋友也相当有个性，特别是马大宝，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4年还是15年湖南卫视的一档节目，对不对？作为一档电视节目，它是需要一定的社会话题性还有社会影响，所以无论是教育方式的创新还是小朋友的选择上都会比较具有代表性，对不对？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我是孙北，我们明天见。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我措手不及，只得愣在那里。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我也比较容易死心，给我离开的勇气。他一定很爱你，别把我比下去，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的你。他一定很爱你，比我会讨好你，不会像我这样还自己为难着你。在这里，不应该在这里看到你们有多甜蜜，这样一来